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大家翻到《妙选解要》第51页，这第五行，昨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个如来殷勤称叹方便者，伴有称满之功，意在此也。下边啊，既然是半满于五味，既然是同药诸经，这诸经中都有，有半有满，五味都有。那么诸经不同，今当辨弃开合。这个开合的意思呢，下文。这个顺着文下去就大家就会了解了啊，什么叫开，什么叫做合。开就是方便，合就是真实，一切方便都是为了合其真实。所以说是伴有称满之功。而且如来是殷勤诚叹方便，要是在诸经除了法华以外，要讲方便，那个方便就是方便。到了法华会上，方便即是真实。若华严正歌小明大，华严这当机众，就是别圆两教的菩萨。华严会上是没有小乘的，说这小呢，歌小明大，把这个小隔离开来。眼大华严，华严经有那么长的啊，七处九会，开始的时候，一直到中间，都没有二乘御会的。一直到了后边那个法，这个华严经入法界品，才有声闻。所以说是欲彼初分永无声闻，不是华严所备之机，都是法身大事，那是界外的。后分则有啊。这入法界品后，那时候声闻就有了。舍利弗啊，虽然有，虽然也在做，如聋若哑啊，这是有眼不见舍诺身，有耳不闻圆顿教。虽然他在跟那个地方坐的那个地方什么叫聋子呢？他耳朵并不聋。哑呢？那二乘人也是会说话的，他并不是个哑巴，他就是因为他不能够闻到大乘法，这个叫如聋若哑。为什么呢？非其境界，就是我们像这个在座的听法听这个《法华经》啊，也未免也有其人呐。你这个地方说大乘法，什么 什么庙，什么什么庙，什么庙，他听到呢，他并不妙，啊，那也等于是如聋如哑的啊，一样。嗯，而是尚未有办，怎么有办呢？那么现在底下讲这个开合，啊，合什么东西呢？嗯，啊，何所论合呢？拿什么合呢？如果有办，那我可以，这个办有盛满之功，那就是合了啊，合到满子上来。底下赐开山三城，银界小机，令断剑丝，则以小割大。释迦牟尼佛从菩提树下啊入鹿野园，开三乘法，这是为这个声闻圆教菩萨啊说这个四无汉教，那是迎接小鸡的啊，那个小鸡啊，小鸡当中就是没有大鸡的啊，啊是纯粹说这个剑教的出门，以小割大，上来华严，啊，是没有小，那么欧汉会上呢是没有大，啊，说是令断见思的以小割大，既不论满，何所可合呢？合在什么地方呢？没有满，合什么东西呢？啊，纯粹是小，一个是大，一个是小。这现在呢，我们讲这个《法华玄义》啊，明体宗用教、如来摄教的大纲都在这个里边。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讲的这个教相。这是第二识，到了第三识是方等教，半满双用，有半有满，那是半满相对的，而且是一半一满赤半，和半满相对，贺一满谈半啊，顶半文满啊，因为他是一个二乘人，证了小二乘人，证了小果的，这个顶半，到了方等会上，他能够闻到满字大乘教。这叫做秉半文满，虽然持小，哎，他过去没有闻过大乘法，他现在闻到大乘法了，他心里下也感觉到惭愧惭愧惭愧啊，我自己啊啊不得像菩萨，人家都发大心啊，不但是自利，而且利他，他我是不能够发大心的啊，这甘心落后，畏惧小果，这叫做持小，虽然是持小啊，犹未入大，他还不发大心啊。你看那个正落果啊，那个固执的心呐，非常固执的啊，甚至于也就是像我们一般说就是先入为主，你大你就大好了，我就甘愿我就小啊，你发福的你就发你的，我就这么我就做个小乘，不是蛮好的吗？这不发大心，自己也感觉的心里想呢，感觉的是人家是大乘，我是小乘，哎，我就愿意做小乘啊，犹未入大。你看佛度众生啊，那可是可以说是先人讲的回人不倦呐、 也并不是说你不发大心我就丢他那了，随他去吧，我不要你了，不渡了。佛就没有这样过，嗯，我今生渡不了你，我来生还要渡你，哎，只要你不能够成就，我就老是跟着你，嗯，锲而不舍的。现在人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也是经常的一天到晚发大心喽，众生无边誓愿度哦，啊，你看看我们自己能度不能度啊？我们自己衡量衡量看，都是说的都是说的不老实话，植树草难，下列之心犹未能改。植树草难，那个穷子，到了大富长者家里下，作为一个打工的，人家是大富长者是主人呐，我是佣人呐，他住的地方呢，他也不能够登堂入室，他就登在那个草棚棚里下，植树草难。下列之心犹未能改，这众生也是这个样子，那么呢，即使不改，这个半满不合，半不能合满，满也不能为半所合，这半满不合，这个都是论教相来讲。都是法华以前的武汉方等般若这种教下，般若以满陶炼于半命令家业名半方便同入无声，半字法门皆是摩诃眼，那个二乘人呢，这个佛在一代十教底下，什么贪偏赤小贪大包圆呢，把这个二乘人呢骂的是那可是不像人样子，是骄阳败种陆地不生莲花啊，这都是骂小乘人的，骄阳败种啊，你看看我们种稻子也好种小麦也好，那个种子放在锅里想炒炒，烧熟了它烧焦了它放在地下能长不能长啊，是不能长的，就像那个二乘人一样，就这种样子，骄阳败种陆地不生莲花呀，那个莲花要在水里上才能长啊，到了般若会上，这个贪偏赤小只有他证到小果以后才能够贪的，如果他要没有证小果，没有能够证到声闻缘觉这个果位，你要是贪偏赤小他就有烦恼啊，他就要跟现在的人一样啊，你要跟他讲规矩，他就是有烦恼，他不能接受，那么虽然贪偏执小，但是呢他有一个持小莫大之心，持小之心啊，持小莫大，到了般若会上陶炼女伴，怎么陶炼法子啊，伏在这个般若会上啊，叫这个声闻二乘人给菩萨说法啊，用这个办法这个陶炼于伴，你们要是看过经啊你们就知道了啊，那你说这二乘人他怎么能够跟大乘菩萨说法呢，这有个道理的，佛说法啊，特别是经过方等会上，有大乘教有小乘教，这个四教并谈， 小圣人虽然闻大圣教，不生好药之心，但他听到了，他听到了啊，他听到呢，他也能记，他也还能讲，哎，这个二圣人给菩萨说话，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命令家业啊。二圣人给菩萨说大乘法呢，是听到佛说的，哎，就像我们现在佛小坐一样，佛啊叫那个二乘人，你给那个大乘菩萨说话，我怎么跟他说的，你学着跟他说啊。佛给大乘菩萨说话，这是如来的家业啊啊。哎，叫二乘人给菩萨说话，这叫个领家业，命领家业啊。什么家业呢？是如来的如来有什么家业如来的家业就是佛成道的一些教化众生的这些个方式方法，自利利他的，我家业就大了，佛的家业就大了啊。明办方便啊，同入无声，半字法门皆是摩诃眼，是何其法啊！法是何的？他能够代佛宣扬，这就是法是何的，而不吸取一餐之意。那个家业是大户长者的，我是一个打工的，这个与我不相关。你叫我搬搬弄弄，我给你搬搬，反正我晓得你家里有什么东西，我都晓得了，仓库里什么东西都晓得，是的，对不对啊？你看这个佣人大户长者家里像的东西啊，你叫做卫生啊啊跳他都晓得，但是呢他说这是长者的，不是我的，而无吸取一餐之意啊，而无吸取一餐之意，即是为何其人。所以到了般若会上呢，直合其法，不合其人，是故半满不合啊。若知法华，皎悟化成云飞真实，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啊。既是何法，如是我子既是何人，人法俱合。若道法华，皎悟化成，这个皎悟化成，二乘怎么皎悟化成呢？是佛给予应机说法啊，说是你现在正到小果，进入化成的。哎，佛就跟他说了，你没有进入化成的时候，佛不说的，进入了化成以后，走了300里了，佛就说了，他说这个地方是我给你歇歇的，走辛苦了啊，歇歇脚的啊，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家呀，还要朝前走啊。云飞真实，这个不是真的，这个不是保守，虽然不是保守，你能够走了300由旬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做菩萨道。都给你把你原来你所修行的是小乘道啊，而不是菩萨道，现在呢给你指明了，你那就都叫做菩萨道啊。你看看，这是拿这个从这行来说，这个菩萨道不是说你说这个菩萨道怎么修嘛的，菩萨道也有见，也有见，就一步一步的，也有浅也有深，也把他这个二乘所修行这个修行之道也算在菩萨道里下。 如果说是经过般若会上，为菩萨说法，那更加是菩萨道喽。既是菩萨道，那你所行的就是合法啊。原来你说我，原来我是一个，我是这个，我是佣人，现在的长者呢，正式给你承认了啊，这如是我子啊，上来我没跟你说，现在跟你说明白了，如是我子，即是何人？法也合了，人也合了，这个人法聚合，这个呢就要到法号会上，人法聚合。自路也远，开权，立住经教。来至法华，实得合十，合十呢，就是一半合满，以全合十，上来都是全，说开权显实吗？到了法华会成合十呢，就是开权显实，就是合十，下面呢，论这个教相，说是声闻有两种，一者是秘密合，一者是显露合。这个合秘密合，这是与会的人呢都看得到的。这个显露合，秘密合呢，那是看不到的。一会说法，得意不同啊，有二贤都没有。秘密合者，初为提为说五戒法。上次我们讲的那两个商人，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成了佛了，要到路也原为五比丘说法的时候，这个路上呢，就是遇到这个提为伯帝两个人，以那个朝麦来供佛，佛只跟他说的五戒法呀，说的五戒法以此为因，那么他的果报呢是人天果报。但是当时听佛说法的不仅仅乎是提卫伯利所领导的那个500商人，还有很多的人天龙八部，与跟这个其他世界来的这诸大菩萨，这个呢，这显呢是看不到的，那是秘密合的，已有密悟，悟生人者，这是秘密合显露教呢，就是那个两个商主闻佛说法，就这么个道理。况修多罗方等般若，其无密悟呢？况修多罗呢？这个修多罗呢，就是指这个三藏教、阿含识底下就是方等教，一直到般若，这个三个见次都有密入的。此则不论，若就既然是秘密的，这是佛的说法，佛在《法华经》中这样说当时，那个显露之机呢，他是见不到这个秘密的得意的这个情况的。若就显露，未入未生闻。这个讲这个教啊，再看看，显露教未入未生闻，就是没有证生闻果的，没入位的虽然是行小乘教，没有证小乘果的，那么呢，随处得合，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道理， 正了这个声闻果，入了声闻位，很难改变啊，要经过方等般若的淘汰呵斥啊，他才到了法华会上呢，才开权显实才合的。这也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正了这个声闻果，入了声闻位，很难改变啊，要经过方等般若的淘汰呵斥啊，他才到了法华会上呢，才开权显实才合的。就是到了法华会上，也不是那么一下子就能够开权显实的，还有三请四指啊，入声闻位，所以入了声闻位就比较麻烦。没有入声闻位呢，那是不定性众生啊。入了声闻位呢，这个定性众生，那么说有三句嘛，这个众生有三句嘛，有不定句，有正定句，还有邪定句，你要是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做凡夫位上这用功办道，如果说他要是得了一点好处，有了点警戒，你说你这个不对，昧道究竟叫你改变还困难的，他舍不得，那难过就不得了。例如底下的例如般若，般若经里下不但是法华会上是可以合，般若会上也能合，三百比丘得记，这就是合相啊。若诸国声闻觉知法华啊，敦信令合，要诸国声闻就是证到这个声闻果的，那必须到法华会上啊，他这个根基才成熟。若诸国不合，到了法华会上还不能够合的什么人呢？增上慢，无前退席。你看这个佛这个说法呀，也跟现在一样，佛在世的时候众生的根基啊也是千差万别的，他证到小果了啊，他还起增上慢，未证未增上慢呢，说是未证未证未得未得就增上慢呐啊。他说我现在已经证了小乘果了，还有什么可以再证的啦？你说说还有什么妙法？我不相信。他起这个增上慢，所以呢，这种人呢，不能够给他听《法华经》，那他听的话，他也起棒就遭堕。所以呢，无前退席啊！你看说《法华经》也不是说是随随便便要说就说的，服侍观机社教。是增上慢，所以这无前减重起去，那也是福的威德减重起去啊，威方威正威正威德威德，那他要起棒心，那要遭堕。那么这种人起去以后呢，到涅槃中防护得合，到了涅槃是群实教啊，他是法华会上没能得度的这个机缘呢，是在涅槃会上啊，到那个时候呢，防护得合。总就诸教通作四句啊，华严三藏非合非不合。华严是合大乘，不合小乘，就是非合。非不合呢，不是不合大乘，是合大乘的啊，非合非不合。方等般若一向不合这个方等般若二乘人到了方等会上，到了般若会上呢，他不能够 合的，因为那个它是属于建教啊，正在为法华和做遣方便的，所以它不合。法华是一向合，涅槃一合亦不合啊。合者呢是涅槃为末代，更开诸权，更开诸权就不合了啊。引后代顿根，故言亦不合也。底下是五味半满，论别别有其限，论通通于除后。若华严顿乳，华严是乳，如牛如从牛出乳，说华严经啊，那是所谓的华严是顿。为什么叫个顿呢？不假方便啊，知所大成，这叫做顿啊。别淡淡出，从别来讲呢，这个华严经是咱最初讲的啊，这是教下华严再出。若言的通呢，通则之后。华严经不是说是都是在华严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说的，释迦牟尼佛一直到现在还说华严经，就跟法华经一样啊，说是释迦牟尼说法华经，是在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前说的啊，现在还在说呢。是智者大师不是亲见灵山一会吗？说要通前通后，这个五十呢都通前通后啊。通则之后，故无量意愿次受般若，历劫修行，化验海空啊，法华汇入佛会啊。这就是华严经通后的这个意思。即是通至二经，华严经通般若，通法华啊，法华会上。佛说法，佛是法王，于法自在。如果说再出释迦牟尼佛初成正教演大华严，说华严经的时候是对大乘人说的，那就不被小鸡嘛双吹两相二十同时啊。随便哪一座说法是有显有密啊，通前通后。法华经也不是说是法华经是说是最后说的啊，释迦牟尼佛出生正教就不说法华经啊，啊，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一直没有断过了，从成了佛到现在都在那说法华经，啊，你什么机现了成熟了，佛就说什么法，啊，又向法具义。经曰：今日座中无阳数众，各见不同啊。今日座中，这就是那个佛说这个相法具义经那个时候啊，无阳数众啊，这个就是当机众，各见不同。见什么东西呢？见佛不同啊。贺见如来入涅槃，贺见如来注视一劫，若见一劫啊，若无量劫，贺见如来丈六之身，贺见小身，贺见大身啊。这个字念什么东西呢？那个不念见字了，贺念现字啊，现字。贺现大身，贺现小身，贺现 报身，莲花藏世界海，为千百亿释迦牟尼佛所行的法门，啊，鹤现法身，同于虚空，无有分别，无相无碍，遍通法界。鹤见此处山林，鹤见此处山林地土沙，鹤见七宝，鹤见此处乃是三世诸佛所行之处，鹤见此处既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真实之法啊。你看看佛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坐在那个地方啊，啊，佛的这个法会当中，无量数众各见不同，人人见的这个佛的佛身也好，佛的这个依报果度也好，都不一样。鹤见如来入涅槃，啊，鹤见如来住世已解。住持一节啊，你像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到娑婆世界上来示现成佛，这住持多少啊？嗯，啊，住持八十年啊，住持一节，那住持一节，若减一节，什么叫若减一节呢？若减一就是不满一节，或是半截，或者是70%啊，若减一截，若无量劫，啊，从佛的神通自在，这个时间呢，劫就是论时间的，时无时法，时间是什么样的呢？时间是什么东西啊？时无时法，就是我们人间，我们日常生活都讲一个时间，那劫也是个时间的名字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讲经2点钟，这个2点钟什么样的？是不是2点钟我们看钟呗？那个钟是钟的，时间是什么样的呢？啊，没有时法，时无时法，依舍心分位假立，所以有了时间。舍心分位假立，比如说太阳从东边出来了，哦，这是早晨；太阳到了中午了，哦，这是到了午时了；啊，太阳落下去了，哦，这到了晚上了。这是与舍性分位假的这么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没有时法啊。佛呢对于时间呢有自在神通之力，他能够促能够延啊，把无量界啊促为一劫，把一劫延为无量劫。啊，这个经文当中啊，释迦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入定漏世小劫啊，漏世小劫这个时间太长了啊，实际上呢，这个漏世小劫呢，一切功夫，鹤见如来丈六之身，这我们都懂得，鹤现小身，鹤现大身。鹤见报身是莲花藏世界海，佛的这个报身微尘相好啊，不是32相80种好啊，32相80种好那是丈六老比丘相，真正佛的报佛，你想看无量劫来行菩萨道，难道说就成那么一个果呗？32相80种好。所以佛的这个报身啊，莲花藏世界海， 有那么多的庄严功德。为千百亿释迦牟尼佛所行的法门，这个见到《梵网经》，而是卢舍诺方坐莲花台，咒大千华上复现前世家，一化百亿国，一国一世家，就是千百亿世家。释迦牟尼佛、卢舍诺佛坐这个莲花台上说什么法呢？啊，为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说行的法门品，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个佛还为说佛法的，啊，这不是我说的吗？为千百亿释迦牟尼佛说行的法门品呐，啊。何见法身同于虚空，无有分别，无相无碍，遍通法界。何见此处山林地土沙，何见七宝，山林地土沙呢，这是我们娑婆世界。何见七宝啊？如果说就凡圣通基土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都是七宝世界。就四土来说，方便有余土也是七宝世界啊，就是借我这个方便有余土。何见此处乃是三世诸佛所行之处，所见不同啊，啊，即不同，说是所见不同。三世诸佛所行之处，何见此处既是不可思议诸佛境界真实之法，复日出显照高山，日落垂没，亦应余晖尊领，故莲华藏海同至涅槃之后。他这个说这个像呢，就是说的这个《华严经》啊，通知于后的。这个像法就已经，他也不是最初说的哦，是吧？啊，况前教也呢？啊，这是讲最初《华严》，底下说修多罗半路之教。啊，别论在第二世，同论异至于后。这个修多罗半路之教，就是指这个九部，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这个修多罗就是九部，别指小乘的九部啊啊。别论在第二世，二世是阿含识。通论呢，意至于后，这阿含识呢也至于后。他这个底下接着呢，是论言就呢，意至于后，这阿含识呢也至于后。他这个底下接着呢，是论言就大智论中说了，从出路也远，至涅槃业，所说界定慧，皆为修多罗等藏。从最初路也远，一直到涅槃，经过中间的方等般若，甚至于法华，所说的界定慧，这个界定慧呢，是指小乘的界定慧，三无漏学，啊，皆为修多罗的，是修多罗等藏，啊，当知三藏通至于后，三藏教也通至于后，不是在第二识，啊，啊。若方等半满相对生俗教，别论是第三世，同论意志于后。怎么知道呢？是陀罗尼经云：仙女王舍城受诸声闻记， 心腹与舍卫国其他临终复受声闻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第三世方等教也同前同后，故知方等也至法华后，薄若呢代办论满熟俗教，别论在第四世通论意志出后，何者从出得道业至泥环业，常说薄若啦，那还不是从前读后吗？若涅槃醍醐满教，别论在第五世，这个涅槃经跟法华经呢，划在一时，啊，就是第五时，若涅槃醍醐满教第五时，通论意志已出，是论曰：从初发心，常观涅槃行道。那时候涅槃经也通于初，啊，不是说涅槃经是释迦牟尼佛的临终一日一夜说的，涅槃行道。前来主教虽无发心菩萨，不是岂无发心菩萨观涅槃业呢？观涅槃行道，那我们这是个修一心三观，那就是观涅槃行道。我们参涅槃试水也是观涅槃行道啊，名字不一样啊。大经院我坐道场，菩提树下初乘正脚，而是无量我僧祇恒河沙世界菩萨亦曾问我是身身意，然其所问具意意皆如是等无有意。如是问者，则能利益无量众生，此则同志于浅。若法华显露边论，不见在浅秘密边论，离无障碍啊。故身子曰：我昔从佛闻如是法。闻如是法就是闻法华经啊，我昔于佛就是过去啊，那就说是我这法华经也同志于浅的。闻如是法，是见诸菩萨受记作佛，其非正系通记之文呢？上来呢，我们大概呢把这个五重玄义明体宗用教介绍在这个地方，这个时间已经耽误了很多很长啊。那么从那个从这个讲经的程序来讲，在讲经之前，既然要学的这个一经的玄义啊，玄义就是见不到的，你这个经中哪有实妙啊，哪有个本门实妙啊，哪里有个寂门实妙啊，他那个经里像也没有无际化，我什么都没有的啊。这个意义呢，是过去的祖师大德都是过来人代父行化，所以书经作论啊，我们可以对这个法华经的玄义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是今天讲是这个经体，有智慧的人看到妙法莲华经这五个字，这一经大义呢他都了解了。那么底下要是入文了，文有七卷，有二十八品啊，有三周说法，有开权显示开记显本。在没有入文之前，那是偶义大师把这个法华经的前前后后写了一个轮贯。轮贯呢就是一个就像我这个念佛珠子一样，这个念佛珠子是散的， 散的这个东西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念佛珠子，也不能派用场啊，弄个东西把它穿起来啊。他也就是说呢，用这个28品，嗯，把它前后呢给它连贯起来，贯就是贯穿啊。哎，我们家是今后如果不能听法华经，哎，你把这个法华轮贯能够顺一顺，这个法华经大意就晓得了。这个讲这个经，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有长行有重诵呢？就是说这个听经啊，有先来的还有后到的，讲经经讲过了哦，还有后到的呢，我这讲的都没听到，佛呢用重诵再讲一遍啊，有这么个意思。那么讲这个，要想讲经之前把这个轮贯给大家，也只能够是度一度啊，啊，度一度一样啊，度跟度比讲还好，讲的有的时候还讲了，还讲了走板啊，度呢就度不了，度不会走板的啊，嗯，你这个讲这个法号轮贯也蛮多的，有这么多呢，啊，有120页呢。妙法莲华经轮贯，古偶遇道人致叙述啊。首先是妙法莲华经者，诸佛究竟之集谈，不但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啊，这个成佛说法都一样，都是为了说这个法华经的。那么既然是为了说法华经的，就说就罢了吗？不行，机缘不成熟，所以必须经过，特别是这个见根人，所以经过四世的淘汰，到了法华社会上开宣显示，开经显本，说过法华经，释迦牟尼佛没有事儿了，没有事就入涅槃了啊，啊，这么几句话就说了了。但是呢，这个几句话里下呢，这个文字还蛮长，我给大家度一度，大家就是依照我这个度的这个文字呢，大家进行理解。上来已经妙法讲过了，莲华也讲过了，经字也讲过了啊，应该说是就是这么一度呢，就可以理解了，不需要再讲。原佛释迦牟尼如来时成佛道以来，已经不可思议无生其劫，唯度众生无有修仙。佛既然成佛了啊，没有修仙过啊，那比我们辛苦，嗯，没有修仙过啊，按照我们这个要学佛来说，我们就非常惭愧。我一天到晚喊辛苦，我一天到晚喊辛苦，喊吃不消。佛也没说喊吃不消啊，啊，啊，啊，无有修习，从来没修习过。树树是生，树树是灭。为种善根者，令种善根；以种善根者，令其成熟；已经成熟者，令得解脱。就是凡凡众，凡凡属，凡凡托，就这么一句话啊，啊，啊，我写的所有法位，佛度一切众生，这个法位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啊，概括说起来呢，总不出乎藏通别圆等四种。这是这个法位啊，我们上次讲的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化仪四教像医生给病人看病的这个药方子，化法四教就是病人开的这个药方，这个药要吃药，这个药味啊，啊， 四者说有化意不出顿渐秘密不定等四者，切据此番八相成道。此番就是我本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以前在印度啊，这个上圣斗帅下降王宫啊，由四门出家成道，有八相，上升斗帅，下降王宫，入胎，出胎，出家，成道，出家，降魔，这个降魔以后再成道啊，成道以后转法轮入涅槃，一共有八相，这小乘八相。此番八相成道，说法49年，啊，料为50，初作菩提道场，为大根众生说大乘法，就是讲大华严。这名第一华严时，于化意为顿，譬如日出显照高山。又如从牛出乳，于化法为缘兼别，缘被界外立根，别被界外顿根，此则小机倔奋，不见不闻，所以不动即长而有路也缘。这个不动即长而有路也缘，说我们常说的佛的教法是双锤两相二使同时，就是这个道就从这儿来的啊，不动即长而有路也缘。为无比丘等说四谛法，劝生灭理，既说十二因缘、四六度等，这是说十二因缘是给圆角说的，四六度呢是给这个藏教的菩萨说的，啊，名为第二无含时，什么是四无含？于化意为见之始，譬如日照幽谷，太阳出来是先到高山，次照幽谷，啊，又如从乳出落，要这个五味，就是从乳出落。我们吃的这个牛奶呀，啊，从牛挤出这个牛奶，这是生的，啊，这生的，经过提炼以后，第一步，啊，这叫个落。矮落，矮落，我看到现在市面上有的卖就矮落啊，那就提了，比这个矮呢，这个味道就浓厚一些了。再提呢，这个生酥；再提炼呢，这个熟酥；最后提炼呢，这个提壶。提壶像现在的奶油那种东西，这个提壶味中之上味啊，这个它这个此中呢。佛把这个一代十教的前后，从教理来讲的这个深浅，用这个五味来譬喻的，无是五味，除了于化法为藏，但被界内顿根，令其转返成圣。次界为末等诸大士互相惆怅。叹片赤小叹大包圆，名为第三方等时，于化意为见之中，譬如世时吃饭的时候，又如从落出生酥，于化法为四教并谈，啊，就是方等会上藏通别圆四教并谈。这个对半明满，藏为半字教，通别院为满字教，使立根得满力，顿根得半力， 先成圣者是密德通一，赐予四大弟子共转法轮，会一切法皆摩诃眼，名第四般若时，于化意为见之中，如譬如雨中，雨中呢就是下午，啊，又是按照时间呢，就在这个时候，是吧？这个三点钟的下午，啊，又上，说是这个这个下午雨中，又如从生宿出鼠宿，啊，于化法为代通别正明圆教。使界内即得同教三乘共般若意，界外即得别缘不共般若意，先成圣者密得别意，次乃于灵山会上开权先说这个法华经，啊，到了第五时，啊，开尽贤缘，就是开寂贤本，名第五法华时，于化意为慧见归顿，亦名非顿非见。譬如日轮当午，大地普照，庆物彻影，又如从鼠宿出醍醐，于化法为纯远，无有一人不得作福。说进入法华会了，人家说是法华，是成佛的法华，就这么来的，没有一个人不作福的，凡是听法华经都作福，啊，那看来我们今天虽然是不是佛说的法华经的，我们在这儿听啊，反正这经是佛说的啊，你听到你想不成佛还不行呢，啊，都要成佛的，嗯，啊，这个叫做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但是这句话呢也要有一个深浅啊，那个一粒耳根的永为道种，这一粒耳根的这个理呢，你要能够真能够听个道理出粒耳根呢，哎，不是说人家讲哇啦哇啦你这讲，反正这都能他们讲没讲什么东西，这还不行啊，啊，粒耳根呢，啊，嗯，你听到有个道理，哦，这个道理是成佛的道理，你是中道，那你才行的啊。这个无有一人不得作福，出世本怀于子始上，即凡如来化度众生之方便设施，教王之哄纲，贤于此经开发显示，凡是释迦牟尼佛出世教化众生的方便设施啊，都在这个经里向，就是此法华经上说的。所以法华经呢，它不是讲经，这法华经是讲教的啊，这特点就是这个地方，嗯，所以度名为妙，至于涅槃福虑坛场，不过取为末世顿根，重始方便，令同会真实耳。至于说是秘密不定二种化疑，片在前置四时，为法华是显露，非秘密，是决定，非不定也。此经就是此法华经，灵山演说是什么？灵山会上啊，说法华经啊，啊，马上我们就讲经了啊，齐设举山。那就是灵鹫山啊，灵山，嗯，演说凡有八年呐，释迦牟尼佛说法好像说了八年呐，啊，贝叶传持寄至巴黎呀，啊，有这么多呢，寄至巴黎，流入震旦，传到我们中国来，有三种翻译啊，一个是登幻菩萨翻译，一个是舍诺基多翻的，一个是鸠摩罗什翻的，有三种译本。我们现在所印的这译本呢，就是鸠摩罗什翻的，啊，今鸠摩罗什所译共七卷二十八品，自古著家愤愤不一，贺简贺反莫得真要， 法华经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啊，这个解释法华经的人呢多了几十家啊，几百家都有。何简何凡莫得其要，都不能够得到法华的真正的要理。唯有天台智者大师、初见南药慧思大师，那是智者大师的师父啊，与光州大苏山师授意普贤道场，另修法华三昧，在这个道场当中诵经，诵这个法华经，至药王菩萨本师品，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赫然大悟，继而入定。哎，他这个开了悟才入定的啊，并不是说我们入了定才开悟的。你们看看去啊，都要学习啊，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啊。勤见灵山一会啊，那这释迦牟尼佛三千多年以前都释迦牟尼佛都入涅槃了。你看看智者大师看到灵山会上还在说法华经呢，俨然未散。呼一玄陀罗尼啊，这个是自是以后照料法华如西河之林万象。西河啊，西是早上出来的太阳啊，太阳出来了，太阳不出来，我们这个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什么都看不到，太阳出来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大诸法相是清风之有太虚啊，法相就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是一切法都具足啊，是清风之有太虚，什么意思？没有障碍啊，辩才无碍，没有障碍。那我们现在讲经就不障碍就多喽，这字儿也认不得，句子也断不好，这名相也不懂，都是障碍啊。那智者大师，大诸法相是清风之有太虚啊，这风在太虚临走，哪有什么障碍啊？没有障碍。遂以五重玄义解释总体，张南尊者继承玄义十卷呐。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法，并不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有人像现在这弄个什么这个录音机在那录没录的啊？那个都是诸大菩萨、诸大弟子，他那些人呢都有智慧。佛说的法。你像无难尊者，佛所说的法，无论什么法，他听了就记到，一字都不漏，啊，说是佛法大海水流入无难心，啊，如瓶泻水，就像把这个瓶子里的水呀、倒在那个瓶子里，一滴都不漏，啊，那是释迦牟尼佛去世以后才借记起来的。至于智者大师在世所说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哪个记的也不是当时记录下来的，那是张安大师，那可以说是智者大师得意的门生，他听到以后他也要，智者大师都去世了，他也要去世了，他我要去世了，他说这些个法怎么办呢？他是智者大师去世20年以后、30年以后才记下来的，你看看我们现在都喊自己本事大，你们有这个本事没这个本事啊？有没有这个本事啊？我们要是没有这些个古、这些个祖师的大德，我们今天说是愿写如来真实义，怎么写法的？靠我们自己这哈钻是钻不通的。五重玄义者，以法欲为名，而实相为体，三一乘因果为宗，四断以神性为用，五无上醍醐为教相也。四义消文者， 下边呢，我们入门以后呢，就是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就有四义条文，是因缘、要教、本际关心，啊，说这是交代在前呐，到了讲经的时候都是有的啦，不是有吗？因缘、要教、本际关心，消文号部未下尾系，今料出五重玄义，底下呢就是他把这个拎一拎啊。以法运为名，妙法二字谓之法，莲花二字谓之玉。法者料而言之，众生法、福法、心法；妙者料而言之，相代妙、绝代妙。经曰：为令众生开示悟入复智之见。若众生无复之见，何所论开啊？当知。佛智之见问在众生，故众生法妙啊，是我们这众生法妙啊。有些人呢老喊我自己惭愧啊，我苦恼啊，我业障重啊，你这不说我自己法妙的是吧？佛法不出全实，经愿是法甚神妙，难见难可了，一切众生类无能知福者，这是叹福的实质。又愿既复诸于法，亦无能彻者，即是叹福的全智妙。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诸法是即是之全，实相是即全之实，故福法妙也。安禄汉品愿修摄其心，观一切法不动不退。普贤观云：我心自空，罪福无主，观心无心，法不住法啊。这个都骂道理都非常好的啊，我们不能都这个不能解释啊。净明曰：观身实相，观福亦然，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啊。这不说得很清楚吗？诸佛解脱在什么地方求呢？说是我们这个妙观诸机，妙观初机，立一个以世因为境，大家感觉这就有点麻烦了。这不说得清清楚的啊，众生心行中求，什么生心行？是妄想心。就是众生什么心呢？妄想心呢？华严曰：心佛即众生，世善无差别，故心法妙也。相代妙者，是代半字为粗，名满字为妙。三藏但半字生灭满，不能通满理，所以是粗的。满字是不生不灭满，能通满理，所以是妙。又方等般若待方便通满理，所以是粗。金经就是《法华经》，直显满理，开经显实吗？故妙啊！什么叫绝代妙啊？无分别说法。说法说无分辨法，即变而终，无非复法佛法，王明清净无复。觉呢，并不是有个东西叫个觉，没有个东西，没有个东西怎么说呢？这个觉啊，是妙明不可思议，不因乎粗而名为妙。若为度有法界广大度觉者，此则大有所有。如果有个觉，那么有个觉，有个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这个东西啊。此大则有所有，何谓为觉呢？今法界清净，不可以待世，不可以觉世。漏祖大师说的是最简单的。本来无一物，什么相代妙，什么绝代妙，没有的，没有啊。 免没有他一个没有吗？啊，所以他用一个绝代来形容这个是本来无一物啊，清净不可以代世，不可以绝世，灭代灭绝，相代也不存在，绝代也不存在，这叫做什么东西呢？故言寂灭啊。那个《楞严经》观世音菩萨二十五圆通啊，他的最后呢，就是说了啊，生灭寂灭，寂灭现前，啊，忽然超越世间，得而殊胜，啊，十方圆明，啊，就是这个寂灭，到顶了啊，这叫寂灭。书佛所剩的那个无人当中，这个寂灭人呢，就是这个样子。诸言寂灭，用是两妙，用这个祥代妙与绝代妙，妙上三法，众生法、佛法、行法。这个三法当中呢，每一法都有两妙，佛法、行法也有两妙，故称为妙法。广释妙者呢，有寂门十妙，有本门十妙，有观心十妙。我看看呐，就是不讲，就念念听听，这个耳根都是清净的，都是种善根的，比那个一天到晚呢，张三李四啊，嫉妒障碍呀、啊，是非烦恼，我看要好得多，啊，一本门什么一净妙。二智妙，三行妙，四位妙，五三法妙，六感应妙，七神通妙，八书法妙，九见所妙，十功德利益妙。这上头我们都讲过了啊。十相直径非佛天人所作，本自有之。所以说这个十相是非因非果啊，本自有之吗？非是今也。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学习佛法对我们现在这个中下根人来讲，这就是一步步的逐步逐步熏的，大众熏修习圣进，天天早上啊不是那熏修习吗？要熏，同是一个道理啊，天天讲，你天天讲同是一个道理的理解呢，哎，逐步逐步可以就加深了，加深理解啊。啊，四谛啊，你想想看，一天到晚讲四谛啊，你多想想看，今天想的跟明天想的就不一样，哎，今天想的跟后天想的就不一样，啊，那个讲经的法师也是一样啊，说今天讲《法华经》，你看过了明天我们再讲又一个样子，啊，后天我们再讲又一个样子，那么你听的人呢也是加深理解，啊，啊。这个十相直径非佛天人所作，本之有的非是境界，故居最初迷离，故起合邪离，故生智，智为行本，因于智目起于行住，目住寂静三法为成，乘是乘于世上，入清凉池，等于竹地，为何所住？住于三法，闭密藏中，住是法已，继而常照，照十界机，即来必应，若复机垂应，先用身轮神通海动，次以口轮玄释开导，即占法语，秉教受道，成法眷属，把生死本开复直见，得大利益。千五就是这个十妙，这个本门十妙，这个千五要自性因果，就因果具足。后五呢，后五妙呢是要化他能所啊，经愿为父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 如是本末究竟等，这叫做这叫做净妙啊。我说的智慧微妙最低，以此妙慧求无上道，就是智妙。这底下的引经作证的啊，本从无数处具性具足行诸道，行此诸道矣，道场得成果。佛子的行道矣，来世得作佛，这就是行妙啊。为什么行妙呢？他都是行的佛道，说就行的妙，能成佛，这还不妙吗？天玉四花，表住性相地，开始误入，意识未妙，乘势宝乘，由于四方，由于四方嘛，就是由于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表住性相地，开始误入啊，由于四方直至道场，四方是因位，道场是果位，就是未妙。福自诸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大乘即真性鬼，定慧即是资乘鬼，定即资乘鬼，慧即是观照鬼，这是三卦，三鬼就是三法妙。于三七日中，四位如是事，我以敷眼观，见六道众生等，即是感应妙。入定玉花动地放光等，就是神通妙。其所说法皆须道于一切智地，一尽当说，最为难写难信难写等，即是说法妙。但教化菩萨无声闻弟子，即是眷属妙也。现在未来若问一句一偈，我皆于受偶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记，须闻之即得究竟三菩提，不令一人度得灭度，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即功德利益妙也。这是本门，底下呢是本门实妙，以本因妙而本果妙，是本国土妙，是本感应妙，无本神通妙，有本说法妙，其眷属妙，把地盘妙，就本寿命妙，实本功德利益妙，本因妙，本诸法心，本初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修的这个因啊，释迦王子、大同至圣佛、弘经戒缘都是中间啊，非本因啊，过世沉淀节前所行道者，名本因妙。本果妙呢？这本初所行圆妙之因，气得究竟常乐我净，乃是本果。不取计场舍诺成佛为本。不取计场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三千年以前啊，在菩提树下成正道，成佛，那个不是本，那是计中之计啊。但取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初正之果。初正之果，释迦牟尼佛开记显本，闻到佛说这个说佛的受量，你看多少菩萨增道损生啊。本果妙，本国土妙者，本既成果必有一果，今既记在统居，贺在三度，中间亦有四度啊，本府亦有四度。那么佛成了佛了，福地一果，不是像我们一般说的啊，这福成佛了吗？福有佛的在那地方，我们众生有众生在那地方，福成佛了，四度都是福的土国土啊，凡圣通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不及何处呢？文云：自从世来，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说法教化啊。难此闻者，实非今日记中娑婆，亦非中间全记处所，乃是本质娑婆。我本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佛的化土成为三千大千世界啊，凡圣通居度。 那么这个佛难道说就这么个凡圣同居度啊？啊，通是具足四度啊，那个四度我们看不到的，又不是我们的这个因果感应，看不到。方便有一处我们看不到啊，我们没有破见思合，啊，没有出三界，那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啊。那么这个方便有一处在什么地方呢？并不是说离开这个地方，另外有个地方啊，啊，你说在什么地方啊？在什么地方啊？于尘现宝王刹，于毫端现宝王刹，作微尘里转大法轮，四土非防御，情生耐不通，物密焚大小，净会各西东，万有虽察别，欠寂理自同，春风聚于腹，无处不黄红。这说明这个世界，哎，我们看的呢，想着扬州就得扬州了，南京就是南京啊，那是不能够，那是不能够不能融通的。佛法就不是这个样子，情生都是我们情见，你开了智慧了，你看再看看佛的世界，再看看佛的境界，我们也多多少少也学点佛呢，对吧？慢慢来，学一点好一点啊。说法教法难存闻者，这是实非今日记中所获，亦非中间全记处所，乃是本之所破，即本土妙。本感应者，既已成果，既有本事所证二十五妄三昧四倍誓愿，即感相关，能寂寂而照，故言本感应也。本神通者，亦是细事所得无际化化禅。把这个无际化化禅呢，也要记到啊。你到别个地方是找不到的无际化化禅啊。只要听《法华经》，你在哪去？我查那个我那个佛教大词典呢、啊，我都翻遍了，也不得无际化化禅。哪个法无就化化禅呢？与本因是诸慈悲合，实化所作，甚通海动，可度众生，故言本神通也。本说法者，即是往昔初作道场，始生正教初转法轮，四遍所说之法，这本说法妙。本卷述者，本是说法所备之人，所备之机，如下方住者从地涌出品啊，弥勒菩萨不施，那就是本师之卷述。本涅槃者，本师所证断的涅槃，亦是本师应除通居方便二土，由远即近，畅言入灭，即是本涅槃也。本寿命者，即畅入灭，则有长短；远近寿命，本利益者，本是眷属所获故诸功德也。底下呢是啊，底下这是观心十妙，寂门。寂门本门皆论观心，寂门观心散在诸门，本门观心者，福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福寂观心得此本妙啊，寂用广大不可称说，是我如如佛如，亦当观心，佛是观心得了那么多的妙，那我们现在也想得这个佛得了那么多的妙啊，也要观心啊，那是佛是观心得的啊，我亦当观心出此大力，我愿意愿我如素如佛如，故文曰：文复受我量，受无量甚心虚于性，其福过于彼，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 汝今日世尊诸世中之王，道场师之侯，说法无所谓，吾等于为了一切所尊敬，作与道场师所授亦如是。这段文呢是非常好的啊，也是我们自己等于说是发愿的啊，发愿的，意愿我如速如佛如啊，闻佛受无量身心虚愚信，几乎过于彼。愿我于未来长寿度众生，如今日世尊诸世中之王，道场师之口说法无所谓，吾等于未来一切所尊敬，作于道场师所受亦如是。此即观心本妙，得六即利益之下，赐名莲花者，譬喻妙法也。花有多种，和狂花无果，外道可遇外道，空求凡恨无所克乎？和一花多果，可遇凡夫，供养父母，报在梵天。这个一花多果呢，你们知道，这一花多果就是你这修的很微少的这是好事啊，供养父母，他抱在梵天的果就大了啊，这一花多果啊。和多花一果可遇声闻啊，可遇声闻嘛，声闻嘛，在因地当中种种苦行啊，那就是花多正呢，只正一个这个偏真涅槃啊，值得涅槃啊。一花一果可遇圆角一远离横，亦得涅槃。和千果后花，这须多还却后修道，千果后花，和千花后果呢，可遇菩萨，先界圆修，神后真修，此界粗花不可以遇妙法，唯此莲花花果俱多，可避阴寒万恨，国愿万德。又为莲故花，花是具足，可遇即时而全；花开莲现，可遇即全而实；花落莲成，莲成亦落，可遇非全非实。故以莲花喻妙法，又以此花喻本际两门，各有三喻。寂门三者，以花生必有于脸，为脸故花，而脸不可见。此譬这个寂门有三，一者花生必有于脸，为脸故花，而脸不可见。此譬为时实权，意在于时，无能知者。第二，花开莲现，而须以花养莲，譬泉中有石，细无人知，经开泉显石，亦在于泉。广是恒沙浮华者，只为称石，使身之浮之见耳。三，华落莲成，譬废泉立石，为浮成之之道场。菩萨有形，见不了了，但如花开，诸佛以不行故，见则寥寥，譬如华落莲成也。啊，这本门三者，一花必有莲，譬既必有本，既含于本，亦随在本，夫之难知，弥勒不是。二花开莲现，譬开寂显本，亦在于寂，能令菩萨是否方便，即是即已，还是于本，增道损生。三华落莲成，譬废寂显本，寂显本已，不复迷寂，但于法身修道，圆满上帝也。又经中凡有七欲，皆欲全实，今以莲花而总喻之。这个莲花比喻呢，底下呢我们就等明天再介绍啊。上来讲经至此。 上下文长，我再来说。